声音里的颜色能装点我的生活吗？ 这是绿色的声音，因为环保的绿色代表了富强的希望中国。 美丽中国，我最爱绿色的声音。 你快乐吗？ 来关注天气情况。受符合区控制，本市的扩散条件转差，今天白天有轻度霾，夜间有加重趋势。从今天到后天，本市处于空气重污染黄色预警中，请大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。具体预报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晴转多云，有轻度霾，偏南风二三级见四级，最高气温27摄氏度，最小相对湿度 35%。今天夜间多云转晴，有轻度到中度霾，南转北风一二级，最低气温14摄氏度，最大相对湿度 85%。 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来了您的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常遇春把徐达的大令给撅折了，这可不是小事儿，折折大令马上就砍头。宁伯彪转身要走，没走出50步呢，顺官道上一支人马是如雷而至啊！马鞍桥一员大将，正是玉面霸王郭英郭世钧，左面汤和，右面邓玉，背后有十几员偏将。郭七爷是满脸的尘土啊，一眼看见常遇春，咯噔把司将带住。六哥，您这下来。常遇春一看是老七，三哥五哥没说的了，来到弟兄三人的面前，郭英甩等立安跳下马来。六哥，你疯了！方才我听梁云跟我说了，你折舌大令想造反不成？六哥呀，哎呀，我真替你为难呐！您呐，现在就捉拿宁伯彪，还可以奖功补过。七弟，三哥五哥，我没法说了，我怎能下手呢？老宁家对我天高地厚之恩，我怎忍心攻打吴关？老七，随便处分吧，我是不能打宁伯彪。六哥耶，你可怎么办呢你呀？郭七爷急得脑袋直冒汗，汤和邓玉也急得直跺脚。正在这时候，就听着砰，炮响三声，大旗飘摆。闹了半天，朱元璋、徐达、张三丰，大家赶到了。梁云已经向徐达和朱元璋报告了全部经过。西吴贤王马不停蹄啊，都率三军来到关前，正好遇上常遇春。朱元璋马往前蹄，到了常六爷的附近，咦，六弟，你怎么了？常遇春一看四哥来了，赶紧整理衣服，躬身施礼。四哥，小弟罪该万死， 我来领罪来了。老六，算了吧，自己弟兄何罪之有啊？咱们是法行的弟兄，我明白你的脾气秉性，你这个人重于义气，我早就得着报告了，听说你跟宁伯彪也是法行的弟兄，情同骨肉，君子哪能不报恩呢？哎，报恩是对的，我也不反对你跟宁伯彪弟兄之间有感情，但是老六你是明白人呐、啊，你衡量衡量，看看哪方面轻，哪方面重啊？四哥要问你一句话，难道你宁愿把四哥扔到一旁，你把乱石山弟兄撇到九霄云外，把咱们义军全都丢开，就顾全宁伯彪一人不成？六弟，你跟哥哥我讲讲，究竟你打算怎么办？元帅徐达在旁边一阵的冷笑，常六爷，你折舌大令，咱们一会儿再算账。方才祖公说的，你听见没有？现在摆在你眼前就这么件事儿，你是听主公的话捉拿宁伯彪，你还是帮着宁伯彪打咱们自己的人？你倒快说快讲，你说常遇春怎么回答？把六爷急的，看看宁伯彪，看看朱元璋，这、急死我也！常遇春是左右为难呐、啊，宁伯彪呢，离着不远，也听见了，也看见了。宁伯彪一瞅，常遇春出于真心，看来呀、啊，打宁伯彦是误伤，这看出来了。你说我兄弟一片好心为了我，我能让我兄弟为难吗？宁伯彪想到这，回头嘱咐亲兵，来，把关国送回芜湖关。大帅您呢？我要跟尔等决一死战。再看宁伯彪一伸手把八部金丝软藤枪摘下来，马往前蹄，让过常遇春，砰，把大枪一抖，呆，你可认识八百哪吒宁伯彪？朱元璋一抬头，你就是姓宁的，正是。宁伯彪，你什么人性啊你？我们老六就因为你，哎呀，跟我们弟兄交情都要掰了啊！宁伯彪，你跟常遇春的关系多好，姑我管不着，咱们可是两国的仇敌，仇家相遇，我岂能容你？再看朱元璋，唰，把杏黄袍闪了，马鞭子交给旁人，一抬腿，咯，把大枪摘下来。没到两军阵前，朱元璋自己先练趟枪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。今儿个不是哪来的精神，是直奔宁伯彪。来来来，俺朱元璋要亲自会你一会，招枪。宁伯彪啊，是又气又笑。细说话，朱元璋啊，你不是个疯子，也是个傻子，起码说是个半吊子二百五，就你这两下子跟我比划，哎呀，真是自不量力呀、啊！可也不清楚，是不是朱元璋每个战场都参加，他都亲自伸手呢？不但宁伯彪心这么想， 连元帅徐达，所有的战将都乐了，心说我们主公真行啊，亲自出马了。大概为了常六爷的事儿，他着急，还是为什么呢？其实啊，他们不明白，朱元璋身手有自己的打算，就几个人清楚。咱们单说西吴邪王，阴阳一合，把大枪抖三抖，颤三颤，啪啪啪啪啪啪啪，先使了个乌龙摆尾，又使了个怪蟒出洞，左右插花，直奔宁伯彪致命之处。宁伯彪也得还手啊，舞动八把金丝软藤枪，啪啪啪，折狼挡架，开始进招。朱元璋是有两下子，分跟谁比，要在八辈哪吒面前，那可差的太悬殊了。朱元璋啊，十几个照面就盯不住了，哎，不过他有主意，虚晃一招，拨马便走。走的时候还故意气宁伯彪，哎，姓宁的，此地地势狭窄，你我身手不便，你要有胆量随我来，你敢来吗？来来来来来，你说这不斗气吗？宁伯彪是一员大将，架不住激将法，心说姓朱的，你不就是放小牛的吗？我能叫你把我叫住吗？而不要猖狂，哪里走有地方走，你来吧。朱元璋落荒而走，宁伯彪不舍，在后头紧紧的追赶，就离开了芜湖关，奔了山里边去了。一前一后离着就100多步，朱元璋一边跑着一边偷眼观瞧，有时候就说两句，姓宁的，你敢过来。宁伯彪气得也不言语，在后头追他，还真追不上，因为朱元璋那匹马也是宝马良驹，脚力十分迅速啊，追不上。走一山转一岭，走着走着就见朱元璋呲溜钻进一个山口，没影了。宁伯彪再进来一看呢，找不着了，放眼四望，就见山岭重叠，怪石横生，这个地点怎么这么眼熟啊？哦，宁伯彪想起来了，这个地名叫葫芦峪，也归芜湖关管，他既是个大帅，对这块地势能不熟悉吗？有时候操练人马来过呀。宁伯彪脑袋一转个，不好，心说我要上当了。看朱元璋那个意思，有意把我引进葫芦峪，趁此机会还不走，非中了埋伏不可。想的这是拨马便走，已经来不及了，马头刚转过来，就听见葫芦峪上下左右三军儿郎呐喊之声震动天地啊，整个葫芦峪被包围了。他刚走到山口，就见山口这伏兵四起，乱箭齐发，军兵就喊，姓令的，你走不了了，下马投降吧，要不就是死路一条。宁伯彪一看，可不是死路吗？ 逃出歹这能出去，别无出路啊！冲又冲不出去，可怎么办呢？马踏踏踏踏踏往后倒退。再看山头上一色是弓箭手，弓箭全指着山下。这时候朱元璋也已上了山头了，用枪一指，满面是笑容啊，令将军故在此等候多时了，哈哈哈哈，伯彪将军投降吧，我听人说你是当世的英雄，盖世的豪杰，况且跟我们老六还不错啊，你要县官投降，孤绝不亏待于你。不过咱把话说好了，如果你要不投降的话，休怪朱元璋翻脸无情，叫你死无葬身之地，怎么样？当兵厉害，说投降吧。宁伯彪能投降吗？那也是一条汉子，用手指着朱元璋破口大骂呀，姓朱的，呸，闭住你的臭嘴。八辈哪吒宁伯彪自幼受父母的教养，我知道给国家尽忠报效，我就知道皇上是当今天子元顺帝，我是他的臣，我就要为国家尽忠。你是个什么东西？你不就是在黄教寺当过小和尚，马家寨放过牛吗？趁着天下混乱，你当了什么西吴贤王？纯属是草寇啊！你跟常遇春不能相提并论，恨宁某一时疏忽中了你的埋伏，就变成厉鬼，我也扒掉你的皮。当然这话说的挺难听啊，朱元璋把脸一变，什么死在眼前还不老实吗？放箭！朱元璋旨意传下，山头上四面八方放的这个箭跟下雨一样，可把宁伯彪忙活坏了，上护其身，下护其马，舞动金丝软藤枪，拨打凋零箭。那也就是宁伯彪，换别人早射死了，心里头止不住的叫苦啊，心说娘啊，咱们娘俩见不着了，老三玉春咱们也见不了面了，我宁伯彪是非死不可了。他心这么想着，而正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，就听胡律那山口这军兵一阵大乱，有一匹战马如飞似箭闯进葫芦峪，为首的正是大将常遇春。因为常遇春看着朱元璋把宁伯彪给引走了，一开始他不知道这是一计策，还在那愣着呢。等宁伯彪和朱元璋没影了，他跟徐达辩理，要求徐元帅原谅他，说我为什么保护宁伯彪，我们俩是什么关系。元帅徐达也劝了半天，最后告诉常遇春，六爷你死了这股心吧，宁伯彪这一走他回不来了。元帅你这话是何意？哈哈哈哈，六将军，实话告诉你，我们事先早有准备，在葫芦峪设有伏兵， 宁伯彪不去是他的便宜，他要去是准死无疑。一句话把常遇春给点醒了，六爷激灵灵打一冷战，心说我不知道就变罢了，知道了能朝着我宁的哥死吗？泼出我这条命不要，也得把他救出来，怎么叫报恩呢？所以常遇春不容分说，飞身上马赶奔葫芦峪。弟兄们在后头喊他，有叫哥哥的，有叫兄弟的，站住，六哥，六弟。常遇春假装没听见呢，就像疯了一样到了葫芦峪山口，催马往里就冲。当兵的一看是六王千岁，赶紧过来施礼，哟，六爷 您怎么了？这都是咱自己的军队，保安一等，命不标现在何处？被我们困在山里头了，尔等闪开了啊！六爷，您这怎么的？呸！你等闪开是便宜，如若不然，我一枪一个要儿的狗命！当兵的全傻了，呼啦朝往两旁一闪，谁能跟六爷动手？所以常遇春闯进葫芦峪，这才见着宁伯彪。他这一进来，山头上的朱元璋也看见了，马上传旨停止放箭，这弓箭也不放了。常遇春到宁伯彪面前，大哥随我来。老三子，你想干什么？你快跟我来吧，我反了。就常遇春下这种狠心，宁伯彪也没想到，十分受感动啊。当然这个时候也谈不到谈心了，逃出去再说吧。哥两个一前一后冲出葫芦峪，就赶奔乌虎温。朱元璋在山头看得清楚，一直看着常遇春把宁伯彪救走了，朱元璋把大腿一拍，嘴咧得跟瓢一样，哭开了。老六啊，六弟，你可够狠的，难道一说为了个姓宁的把乱石山弟兄的感情全扔了呢？六弟啊，他哭啊，乱石山的弟兄凡是在场的也掉了泪了。还得说胡德海，老胡劝了这个劝那个，最后就说，老四啊，别哭了，大丈夫泪不轻弹的，哭什么呢？老六那人一条道跑得黑，宁折不弯呐。不过他这个人义气还深重，你说他把宁伯彪给救走了，将来他有后悔的那一天，等后了悔，咱们弟兄还有相见之日啊。这阵儿他爱怎么地怎么地吧，老四千万不把身体伤着。众将也再三解劝，朱元璋止住悲声，领兵带队来到乌虎关前，和朱穆英、徐芳、王威、贾平合兵一处。这是头一天的事儿，没想到次日天光见亮，有人来报告说乌虎关城门大开。据我们探听，宁伯彪率领家眷去向不明，军队都跑没影了，是一座空城呀。大家一想怎么回事啊，明白了，宁伯彪也不敢打了，弃城而走了。要那么的，我们还有什么说的？朱元璋